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无言独上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。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剪不断，理还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午夜独上西楼，剪不断，理还乱，是离愁，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吹着普通的脸庞，难道爱情只是

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